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3月28日，北假山道发生谋杀及企图自杀案，84岁丈夫死亡，71岁妻子昏迷，涉嫌谋杀被捕。 牙医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今日刊宪，容许非本地培训牙医来港执业。 日本有人服用小林制药红谷产品后死亡，公司称香港没有进口相关产品。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开普省恐怖袭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各位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起有关于日本小林制药公司呢个嘅含红谷成分保健品嘅食安事件啦，咁日本共同社就报道啊，厚生劳动省咧喺星期二咧向呢间公司查询，就获悉到第二宗啦，怀疑系服用咗涉事红谷保健品嘅死亡報告，咁就係話懷疑服用相關呢個產品咧，入院嘅人數咧都係增加到去106人嘅，起碼呢個嘅人數。嗱，香港方面啊，小林製藥括弧香港有限公司咧，日前就話本港係冇進口或者銷售涉事嘅呢啲產品嘅。不過尋日咧就再發聲明，都係建議停用紅谷相關嘅產品。指總公司分析過呢個嘅紅谷降膽固醇保健食品之後咧，發現部分紅谷原料可能含有一啲無意使用的成分，咁啊决定回收呢个嘅相关产品啦，并且重新喺日本等地购买咗产品嘅顾客咧，可以联络小林制药香港咧，系提出回收嘅咁。有关呢次事件点睇？1872311，1872311，唔少人可能去旅行嘅时候啦，或者去到日本都会买呢啲相关嘅保健品嘅，有冇留意呢啲情况咧？或者而家所谓保健品同一般嘅即系西药啦，或者中成药啦，嗰个嘅规管有冇咩分别嘅咧？喺个规管嘅例上面有冇一啲专门针对保健品嘅法例喺度嘅咧？咁1872311，1872311啊，有记者亦都话喺一啲网购平台咧见到相关呢啲产品咧系可以购买嘅，咁唔知系咪所谓即系水货嚟噶啦？咁1872311，电话旁边有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陈海欣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同埋头先引申到个问题啦？香港喺监管一啲保健品上面，其实又足唔足够咧？ 今次事件咧，至今導致至少兩個人係死亡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可能係留意檢查緊。咁呢件事一件，即係我覺得咧，係我哋香港咧要值得關注嘅。雖然好似話啊個產品唔喺香港有喎咁樣，但係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喂會唔會有同類事件日後有機會喺香港發生咧？咁我都希望我哋嘅衛生當局啦，即係衛生署啊、食環署啊、我哋嘅醫務衛生局，我哋都要留意呢件事件，究竟我哋香港有冇嘢需要諗下再做一步，早啲做定咧咁样。因为现时咧，我哋香港保健食品同埋营养食品，严格嚟讲咧，系冇一条法例咧系特别针对呢类嘅食品嘅。因为咧，我哋咧将而家呢啲保健嘅食品咧，就分咗为究竟有冇含药物。定係將佢定義為藥物啦，定係話食物。咁如果佢含有中藥成分嘅，我哋由中醫藥條例去規管啦。如果含有西藥成分，咪用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去規管咁。咁如果冇其他啦，咁佢哋咧就會由咩法例規管咧？你話會唔會乜嘢法例都冇噶？咁就唔係嘅。我哋喺香港咧，其實都有一啲嘅食物嘅法例嘅，譬如我哋有公共衛生條例啊，同埋不良醫藥廣告條例。我諗大家可能會有少少印象嗱，某啲嘅健康食品啊，同埋營養產品咧，就唔可以聲稱有幾樣聲稱唔可以舉例，佢唔可以聲稱我可以治癌症嘅，我可以治療某啲嘅腫瘤嘅。嗱呢啲聲稱就可能佢即係有一啲即係究竟會唔會誇大咗啊？所以我哋係有不良廣告醫藥條例規管，但係你知道啦，其實而家有啲宣傳未必係用癌症嘅，可能會用一啲其他相類似嘅名詞，可能一啲好難醫嘅病啊，可能患疾啊等等，即係佢會用咗其他嘅字去代替，令你感覺到咦，佢係咪對我個病有幫助咧？咁所以其實而家嘅問題就係我哋 是不是见到问题不做不执法？其实过去十几年呢，如果你翻查翻立法会呢，不同议员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提问，就是问怎样去监管这一类的保健或者是营养食品。咁当局亦都曾经不下一次讲过话想去做呢样嘢。咁但係喺真係落实去做嘅时候，见到有相关嘅困难啦。例如我哋已经将佢分咗为药物同埋食物。咁但係究竟边啲係叫做营养同补充剂咁样呢？因为有啲未必明显㗎嘛。譬如可能你有时你知食生果，你都话喂呢、這个帮佢补充维他命乜维他命乜咁样㗎啦，係咪？咁而且我哋市面有好多嘅产品，咁所以去規管嘅时候亦都有法例嘅时候亦都可能会注册得切啊，或者会唔会影响到其他正常食品嘅宣传啊咁。咁但系今次嘅事件呢，好明显呢就係、是、食咗对身体，因为嗰种嘅食品声称啊係可以降胆固醇，但係同时对肾脏係有影响。嗱、嗯、我觉得如果针对呢样嘢呢，首先第一样就係、是、我哋市面上有冇一啲声称係保健食品或者营养品，但係係含有药物而我哋未揾到出嚟先。嗱，如果有嘅话呢，这个一定係要靠卫生署去抽查同放射，然后攞去化验嘅。嗱、嗯、呢、这个第一。第二呢就係、是、市民你我哋就算将佢分咗为中药啊西药規管啊咁样，但市民都可以好似你头先阿萧乐文咁讲嘅，我哋去旅行去买啦，咁自己买翻嚟自己去进食，咁又点咧？呢啲其实最难管添。咁呢一个咧，其实只能够咧靠呢个教育嘅程度，即系咩叫教育咧？就是、我哋宣传教育，喂，各位市民，你谂下系咪食呢样嘢唔使睇医生就可以医到某啲嘅病先？系咪真系可以话变翻后生晒先？系咪有冇夸张嘅成分定一个宣传手法？我觉得呢个咧喺市民一啲嘅基本意识上面咧，其实当局一路都有嘅，即係譬如消費者委員會一路都收到唔同嘅宣傳嘅時候，都有提醒市民，喂，其實你哋自己都要留意喎，買嘅進食嘅時候要抱有質疑嘅態度喎，咁樣。咁我跟住到最尾啦，就係、是、喂，我哋而家喺香港究竟需唔需要去立法？首先就係定義乜叫做補充劑、營養補充劑呢啲嘅健康食品。如果真係要規管嘅時候，喂，點樣管先？我哋市面上有咁多嘅產品。咁、啊、呢个呢就都要需时，即係如果你问我最终要达到立法规管呢，其实都要时间，唔係一时三刻话喂听日我哋就立到法就保护到呢啲保健食品、嗯、所以市民自己本身呢都要有抱有一个质疑嘅态度，我自己觉得。 嗯，係咪真係将呢啲叫保健品或者叫做膳食产品去同食物呢样嘢分开嗰个定义係咁困难呢、嗯、即係譬如药物咁可能本身有啲药嘅成分或者毒药嘅成分啦，吓咁就可以比较易定义啦。但譬如呢一类膳食产品，可能有个共通点就系成日声称可能有一啲对健康嘅效果，有一啲对健康嘅成效。从咁样去分辨佢同一般嘅食品又可唔可以咧？因为如果今次睇到个事件都系有需要去处理嘅，点样喺个定义度隔出咁多年，系咪可以即系去即系处理到啊定义嘅问题，从而有一个专门嘅法例去处理佢哋？ 如果你话定义咧，我相信我哋香港有足够嘅专家啦、 嗯， 或者可能药剂师啊、营养师可以帮手嘅。只不过咧，我哋市面上咧林林种种嘅呢一类产品，将佢同食物去分开咧，嗰、那个涉及嘅量应该真系会颇大嘅。咁、 嗯、 所以如果你话系咪可以做法例可以做，我觉得系可以。只不过有法例嘅时候，其实好似咁样啦，呢、這个小林制药可能佢。几个月又会出产一种新嘅食品咁，咁我哋就要不停咁样咧，就去睇下系咪要做一个注册制度，或者喺法例上点样去列为啦。譬如举例，我哋系咪话只要有营养或者保健声称？嗱，咁个声称点为止叫做健康声称先吓？因为我哋其实有时有啲食品咧都话，喂食咗对你嘅眼会好啊，咁呢啲又算唔算？即系其实点样去定义嗰个声称为止？我觉得系有难度。但系你话系咪可以做？而且又发生咗咁多事咧，其实我觉得其实真系绝对可以谂，只不过真系有难度咯。即系市民大家去谂都会有一个难度嘅。咁我哋又可唔可以考虑一啲登记嘅制度啊？即系譬如喂佢入口嚟香港嘅时候，我哋至少知道香港有几多呢一类 嘅營養食品喺香港啊，個量有幾多啊，又或者喺邊度買啊咁樣。咁呢啲嘅數據，我覺得都對我哋重要嘅。咁而且咧，我諗大家都感覺到疫情之後咧，呢一類營養食品啊、補充劑咧係非常之盛行嘅。而且咧，除咗頭先你所講咧，佢哋仲有一個特點嘅，佢個特點就係、是要每日去進食某一個劑量，可能每日都食一粒或者兩粒，好似日本呢次事件咁，你累積咗食咗一段時間啦，個身體就出事啦。咁我哋有啲食品未必係日日都食噶嘛，係嘛？咁所以譬如有啲嘅定義，譬如呢一類即係譬如營養食品每日進食某個劑量，咁已經會唔會係我哋可以諗下點樣去規管呢？咁樣咁呢一個一定要請教翻我哋啲藥劑師啊、營養師啊，或者我哋啲醫生去即係真係整個法例嘅事。好，咁如果而家未有法例啦，头先我都讲啦，就算有法例，我哋都要比较长嘅时间去定义啦，将佢登记啦，俾翻个编号佢啦。咁好啦，咁我哋都仲有呢个空窗期㗎嘛，系咪先？我当我哋真系啦。咁呢段时间系点呢？你头先所讲嘅网上面卖水货或者市民去卖呢、這个系真系有一个难度喺度。所以我觉得政府系必须要针对一啲违法网售水货特别药物，系要展开啲執法行动。其实早前呢一月嘅时候都做过，如果大家仲有啲记得咧，就有啲眼药水啊，记唔记得？伤风啊、止痛药咧，政府系有做过一啲突击搜查旺角一啲嘅铺头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呢一类应该要加强多啲，即系要加强多啲去做。究竟我哋冇啲水货嘅药物喺我哋市面上面系充斥住嘅？咁同时咧，当有呢啲新闻嘅时候，市民睇到咧，佢亦都会提醒自己：喂，你系咪去自己去旅行嘅时候，立乱买啲眼药水啊，立乱买呢啲嘅补充食品啊？我觉得现时嗰个突击搜查行动咧，其实未够，系要再加大啲。 突击搜查或者打击水货行动要加强啦。咁但系另外，你头先都提到一点嘅，有时佢话自己系保健产品啫，但系其实可能入边嗰啲嘅呢啲咁嘅保健产品系有一啲未经注册嘅西药成分嘅。咁呢一类要加强抽。搜查嘅工作，你自己觉得而家做成点啦？或者如果要加强嘅话，又应该点样做咧？ 嗱，我谂我哋而家嘅法例上面咧，好多时咧都可能就咁行过个铺头睇下系咪摆出嚟啦。其实我谂咧，经过疫情之后，大家都知道，我哋好多时都唔使行出门口买嘢送到你门口嘅。咁所以我觉得執法部门呢其实都要转变嘅。咁等于我哋网络嘅诈骗警方都有好多唔同嘅宣传啦。咁譬如我哋卫生当局系咪系时候都要諗下，喂，你除咗派个人行下嗰啲铺头之外，喺网上面啊其实有好多有机会涉及违法嘅呢啲保健食品可能系卖緊嘅。咁可唔可以真系有啲举报嘅譬如你话热线电话冇咁多人手去听电话，你俾个举报嘅信息嘅电话，譬如喂我，譬如我陈海欣、萧乐文，我哋睇到啦，我哋将呢段嘢 cap 咗图 send 过去俾政府，而且政府亦都要派人喺网上面，我觉得而家好多人工智能嘅啫，去筛查一下一啲喂喺香港注册嘅地喺香港嘅地点有得去卖呢嘅药品嘅话，我哋就要加强呢个放射行动。因为只有加强抽查呢个产品咧，我哋先至能够知道嗰啲嘅药品系喺香港出售，呢个系最危险嘅，因为咧佢哋系有药物嘅成分，本身佢哋就是一个违法嘅行为。我哋系有法例可以去拉佢嘅。咁呢啲既然系咁，我哋系反而系要做到检测先拉得嘅话咧，政府就一定要做多啲咯。相关嘅人手要做，尤其是今次，我觉得今次小林制药呢件事件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好嘅警号。我好希望即系本港即系卫生署啦，联同我哋药剂业界啊，或者即系相关嘅专业嘅团体，都要就住呢件事去分析，然后再行动，就唔好觉得喂喺嗰边发生嘅啫，其他地方发生香港好好嘅。其实香港真系未有法律去保健呢啲，即系去规管呢啲保健产品嘅时候，我哋更加要提醒市民小心咯。 今次小林仔香港有限公司都讲过话系冇进口啦，亦都冇卖涉事嘅产品嘅，即系冇经代理去卖咁啊，水货嗰啲就唔知啦。咁卫生署方面有个回复就话，即系相关呢啲产品亦都唔系香港注册药剂制品啦，或者系注册中成药。你自己觉得，譬如卫生署或者相关嘅部门针对今次见到日本有件咁嘅事件啦，其实系咪有啲位都可以做多啲，系或者等啲市民系留意多啲？另外你自己即系作为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啦，会唔会都有啲咩跟进咧？今次呢个议题上面？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哋嗰個宣傳教育可以做多啲嘅。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又或者你哋電台都係啦。逢親消委會有一啲嘅研究報告出咧，你哋大家都會公布噶嘛，係咪？大家都會講市民咧嗰個留意度就會增加。其實我有時會覺得咧，唔一定係香港發生事或者拉到人咧先要開記者會。譬如就算就住今次啊小林製藥呢件事咧，我覺得衛生署亦都可以聯同埋我哋譬如醫藥界嘅專業嘅團體啊，或者消委會，其實開一個記者會去簡單說明，透過傳媒我哋去解說，喂呢件事究竟我哋又吸收到啲乜？喂，我哋亦都發現原來真係有人是透过一些的网购买了入来，因为他虽然没有从正常渠道入来，我相信下即是应该都会有些人在网上可以有机会买到这种产品的。那如果买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又或者这个的品牌会不会都有一些的号码，即是我们成日都有说那个销售的号码，就算你说我们香港自己没有正常渠道买，可能有人去旅行有买呢，可能我手上有这一批产品呢，其实市民都很想知道，喂我手上这个都写着小林制药是不是这些东西来的这样。那其实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是由外电的新闻去知道。咁我覺得一個即基本嘅宣傳啊、記者會啊、聯合嘅行動咧，其實係可以真係搞多啲嘅，因為我哋都可以睇下，喂衛生署對上一次記者會講解呢啲嘅事件係幾時咧？我諗相信都有一段時間㗎啦。咁既然我哋都有有關嘅人士、有關嘅專業團體喺度，其實我覺得政府可以聯同專業團體真係搞多啲記者會， okay. 就住事件去說明多啲，等市民咧有一個警醒嘅，因为最终摆入口咧，都系市民自己摆入口去食，佢哋一定要抱有一个相当嘅质疑。咁所以喺呢度都透过你哋嘅节目，即系都提醒啊，如果而家喺手上有呢类嘅食品嘅咧，真系食之前咧，尤其是自己有长期病患，即系唔好谂住靠呢啲营养食品咧就可以医治到自己的病，一定要揾翻我哋嘅医疗嘅专业人士去请教咯。 OK， 好，唔该晒陈海欣，同你倾到呢度先。陈海欣是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讲到今次这个日本小林制药公司有个保健食品含红谷成分的事件，咁就日本厚生劳动省就话即因为涉及到有第二宗服用了相关的产品的死亡报告，咁暂时就话未有具体资料嘅，咁但是呢根据报道所讲，医生透露那个嘅死者的肾脏受损情况同第一宗的死亡是一样的，都是肾病的。日本内阁官房长都是话啦，即系事件咧引发对功能性标签食品啦，即系呢啲保健品嘅安全嘅忧虑嘅咁。1872311，1872311，头先讲到啦，一啲保健品香港嘅监管系点咧？如果本身个保健品有药物嘅成分，咁就受到呢个药剂业及毒药条例嘅监管啦。如果佢系有中成药嘅即系符合呢一个定义嘅产品，咁就有中医药条例啦。咁但系一般嚟讲，唔系中药唔系西药嘅一啲保健食品咧，就同一般食品一样，都系受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监管，即系同一般食品一样，冇话一个专门嘅法规法例去监管嘅。点睇1872311会唔会你自己不时都会买到啊，或者即系去旅行嘅时候都会买一啲相关呢一啲嘅类似嘅产品咧？咁讲下你嘅睇法吓。又请一位嘉宾一齐倾，香港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系医院药剂师，系。 OK，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一次嘅事件啦？你留意到小林製藥喺日本呢一次事件，有冇話先講下先咩原因係食一啲叫紅谷保健品而導致可能話係同腎臟嘅病有關啦，甚至去到死亡啦？紅谷保健產品又係咩嚟嘅咧？ 嗱，紅谷咧其實係一啲飯，再加埋一啲叫紅谷菌，紅谷菌係一啲酵母菌嚟嘅，或者真菌類啦。咁就加埋之後發酵咧，就會有紅谷呢樣嘢啦。紅谷咧其實係一啲即係紅色會產生啲食物用嘅色素啦，同埋會有一啲味道啦。所以點解會喺啲酒啊，或者啲醬油，或者一啲腐乳產品會有紅谷腐乳、紅谷飯啊？咁其實係一啲發酵嘅飯，不過用紅谷菌嚇。咁但係點解會導致即係有啲人食咗咧？當然而家查緊啦，未知嗰個原因啦。咁但係有兩個主要原因，我哋學會都可能會覺得有嘅。第一就當然喺製造過程之中，喺發酵過程之中，嗰個温度、濕度個控制有問題啦，個品質控制有問題啦，可能有啲污染啦，而導致產生咗一啲有毒素啦。咁但係小林製藥就話冇嘅嚇。即係佢哋發現過就話冇呢啲種情形。另一個原因係點解咧？就可能同嗰個消費者本身已經有慢性病。 食緊一啲叫他汀類嘅降膽固醇嘅藥物，咁再加埋紅谷。紅谷點解同他汀類藥物有咩關係呢？因為本身佢嗰個最主要個成分呢，即係發酵之後嘅成分呢，叫紅谷菌素呢，佢嗰個結構呢好似就係他汀類降膽固醇藥物嘅結構。佢唔可以叫做藥嘅，因為佢根本係天然，佢天然發酵出嚟就有呢啲咁嘅結構。 嗯哼， 咁所以咧加埋一齐食咧，有机会会加大咗个他汀类降胆固醇药物嗰个功效，而导致有机会啊一啲罕见嘅环纹肌溶解症，而环纹肌溶解症咧正正就系影响肝肾噶， 即系变咗太多。头先你讲个他汀类嗰个效果就触发到另一个嘅副作用出嚟， 系啊，喺医学界 就叫环纹肌溶解症系嘛， 冇错啦，环纹肌溶解症喺医学界亦都系同一啲食咗一啲他汀类嘅药物有关系嘅。而且好多時咧都係藥物嘅相互作用導致嘅，咩意思呢？即係話我食他汀類降膽固醇冇問題啊，但係有好多時因為食其他藥啊，甚至乎食其他健康產品，導致佢個功效強咗好多，即係兩者加埋就強咗好多咧，導致佢影響會有機會導致一啲慢慢經溶解症。 所以理論上，如果要食呢一類保健品，又有呢、這、一個即係紅谷呢一類咧，話有降膽固醇嘅效果啦，又有頭先你話他汀類好類似嘅效果。其實食嗰陣或者呢啲產品係應該講明，如果你本身係食開他汀類嘅呢一啲藥物，係咪要留意或者唔好食用呢啲紅谷類嘅保健品？ 其實係直情係唔好食用添，因為點解咧？你唔知道你自己食緊啲，譬如醫生處方俾你嘅降膽固醇係咪第一係咪他汀類啦？第二佢個劑量啊係咪強效嗰類啦？就好多消費者唔知噶嘛。咁個意思就係最簡單咧，就係話食呢啲健康產品嘅時候，問一問你嘅醫生。如果你 okay, 當然啦，你有慢性病 okay, 或者有啲藥劑師咁啦。 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因為究竟係咪即係短期食定係長期食先有今次呢一個嘅問題咧？轉頭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涉嫌受贿、行贿、单位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将在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荷兰首相吕特，强调脱欧断链没有出路，开放合作是唯一选择，中国人民亦都有正当发展的权利，任何势力都无法阻压中国科技发展进步的步伐。习近平说，人为制造科技壁垒，割裂产业链、供应链，只会导致分裂和对立，希望荷兰继续为推动中欧相互了解、发展建设性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又指出，近年来荷兰已成为中欧合作门户，中方愿意扩大荷兰优质商品进口，欢迎荷兰企业来华投资，亦都希望荷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吕特表示，脱欧断链不是荷兰政府的政策选项，何方愿意同中方持续深化伙伴关系，便利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减少碳排放等领域的合作。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通话。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出，坎贝尔强调维护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亦都对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表示担忧。另外，两人讨论一系列对双边关系重要的问题，以及其他区域及全球问题，包括分歧和合作领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通话是维持美国与中国之间开放的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中的竞争的持续努力一部分。这次是坎贝尔二月就任以来首次与中国外交官员通话。 美国伊利诺伊州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四死五伤，一名疑犯被捕。警方在当地星期三下午接报，到场发现四人死亡，五名伤者中一人情况危殆。警方说正调查犯案动机，呼吁附近居民提供资料。事发社区距离芝加哥西北大约140多公里。当地日前亦都发生命案，超市沃尔玛一名员工在店内被刺伤身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40,382点，跌3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89点，啱啱跳咗2190.09美元，卖出2190.7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方面，美元7.824，英镑9.875，瑞士法郎8.641，澳元5.107，加元5.76，新西兰元4.688。每百日元兑港元5.1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2.383。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喺香港体育学院对出。咁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所以下层嘅行车道咧都开放俾车辆使用。咁揸车朋友咧可以选择改行上层啦，或者一定系下层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动画就为引子，讲述在基本法之下，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怎样扎根发展。 猫头鹰博士深入浅出演绎相关条文。 特区政府一直履行基本法内的责任，制定不同劳工法律和政策。 今个星期的嘉宾是菲律宾裔警员易天基和资深记者李九哥。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我们的基本法， 逢星期二、四上午10:55，港台电视31。 唱好音乐故事， 今个星期的故事主角是鲍比达。 I feel more kid, I'm like a 裁缝，即是 how to package 一种歌，无论可以点的旧的新的就点的拿出来，跟着呢就个旋律那里呢咁自己想啦。我觉得呢做编曲呢你要好清楚，不但止本地嗰啲流行嗰啲 style 啊，或者 worldwide 嗰啲而家流行乜嘢啊。 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陈小宝唱好音乐故事。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姐姐对唔住， 讲咩对唔住啊，都已经咁啦，一家人仲讲咩对唔住啊。我哋大个啦，男音郑家有我哋三个，唔会冧嘅，知唔知？ 男音点解要卖楼？郑家三人又点处理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我要送大家一首诗：春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咁春天除咗可以听雀仔声之外，仲可以听啲咩啊？ 仲可以听手下留情。 你是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00至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 2024年3月28日。 北假山道发生谋杀及企图自杀案，84岁丈夫死亡，71岁妻子昏迷，涉嫌谋杀被捕。 牙医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今日刊宪，容许非本地培训牙医来港执业。 日本有人服用小林制药红谷产品后死亡，公司称香港没有进口相关产品。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开普省恐怖袭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8，日本小林制药嘅呢个含红谷成分嘅保健品事件，日本当局咧就系话获悉第二宗怀疑用咗相关呢一个涉事红谷嘅保健品嘅死亡报告，亦都话入院嘅人数啦，就系因为服用咗呢个产品入院嘅人数咧系过百人嘅咁。事件都令到大家都广泛关注啦，因为可能唔少人咧有时都会接触到或者系买咗一啲系呢相关嘅保健品嘅咁。喺香港方面咧，话专门监管一啲相关保健品嘅条例咧，其实就系未有嘅。如果保健品嘅话，都系当一般嘅食品咧，系受到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咧系规管嘅咁。头先同阿崔俊明就倾紧咧，今次呢一个即系红谷嘅保健品，点解会有可能令到一啲人出现即系肾相关嘅疾病咧？咁样嘅，继续同佢倾下。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系，萧生你好。 系，头先就讲到话本身可能即系肾病嘅即系本身咧，如果你系食一啲降胆固醇药咧，有一种叫做他汀类嘅成分啦吓，咁而呢一个嘅红谷保健品咧，亦都即系嗰个亦都有啲类似嘅天然嘅成分。如果太多嘅话咧，变相就可能出现其他副作用。头先你提到一个叫横纹肌溶解症嗰个嘅风险嘅，但我就想知道要其实食几耐啊，或者个量系去到几多先有呢一个叫做过多一个类似他汀类的成分而有一个相关的风险咧？ 嗱，要食几耐同埋嘅同剂量都好大关系嘅。 嗯， 本身如果佢真系食紧一啲降胆固醇嘅药，譬如他汀类咧，第一睇佢个他汀类嗰只药系咪强效啦？吓，强效咁佢当然啦，你唔使好耐都可能有呢、這个。現象出現，同埋要時間啦嚇。咁其實睇翻啲個案咧，呢啲消費者即係日本嗰啲消費者咧，都食咗一段時間，數以幾年計嘅嚇。咁所以越食得耐咧嚇，佢個傷害越大嘅，即係佢唔知道啊嘛嚇。咁其實嘅意思即係話，第一你個西藥本身個他汀類係咪強效嚇？強效加埋個時間長咧，佢出現呢個腎嘅影響咧，就會係好顯著啦，個風險會大啲。咁所以咧，你會發覺佢哋即係慢慢浮現出嚟，因為開始啲人可能食咗幾年，咁就有班人可能真係嚴重啲嘅，咁就當然會導致死亡啦。有啲可能而家先至見到有啲症狀，可能係尿液方面啊會深色咗啊，或者有啲腹痛啊，呢啲開始浮現出嚟。 Okay.可能即具體嗰個情況係點，要再查啦。但係其實點樣證明到呢一啲保健產品同個腎病嗰、那個副作用係有關係，甚至去到死亡咧？要證實當中嘅關係，其實係咪都唔係咁容易咧？又 其實都唔難嘅，因為橫紋肌溶解症咧，其實個意思咧就係因為嗰啲他汀類有機會抑制咗製造一種酵素，肌肉裏邊一種叫我哋叫 coenzyme Q 一種酵素，咁而導致佢咧啲肌肉就溶解壞死嘅。咁點解會影響個腎呢？你話肌肉點解會無端影響個腎？就係因為啲肌肉壞死咧，就會分解一啲我哋叫做肌紅蛋白，而肌紅蛋白咧就會影有對個肝啊、腎啊都有一個影響。咁所以其實化驗佢係有冇啲肌紅蛋白啊出嚟咧咁其實已經睇到 嘅。本身呢、這、一個即係紅谷成分嘅產品就叫做保健品啦，咁就唔係叫做藥嘅咁。喺香港有冇任何法規係規管呢一類嘅保健品嘅咧？或者要有你自己又覺得有冇需要專門嘅法例係要監管一啲保健品咧？ 這個正正就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大家都知道人口老化，這些人就會吃保健品，記住市民買一些保健品或者健康產品是用來調理身體，令身體強壯一點或者健康一點，是值得鼓勵的。不過問題就是說，要記住它是在哪裡買的，究竟是不是從正正當當同一些即有代理商去買，定指定那些店鋪買，定一話去上網去買水貨。嗱，呢個係咪要規管呢？其實就全世界咧都係冇規管保健品，因為點解呢？你話，因為第一佢個量實在好多，個海量大到咧一定係多過藥物好多。 咁就算你睇翻美國同日本咧，嗱佢唔係有註冊制度噶，嗱藥叫咧做藥物咧，一定要有喺香港咧，一定要係衛生署嘅藥物辦公室要註冊叫親藥物。但係保健產品咧，同其好多國家都係噶啦，嗱就冇一個註冊制度。嗱美國咁先進啦，或者日本都最近都聽到啦，佢哋都係叫登記嘅啫。咩叫登記咧？佢唔會睇翻你個安全性啊，又唔係睇翻你的有效性，純粹。有個 number 俾佢，我知道有呢個產品喺我國家，嗱呢啲叫做登記。嗱香港使乜登記咧？嗱就可能有關方面要諗下啦。但係點解登記都有個好處咧？就係話有事嗰陣時可以追溯到嚇，同埋可以知道同邊個聯絡。但係要記住，今次出事有機會係香港人係好中意喺網上買水貨噶嘛。 嗯。 啊，咁除非嗰個保健品香港冇得賣嘅，逼住我一定要買網上去訂翻嚟。如果唔係咧，其實真係唔建議買藥物又好， okay. 保健產品唔好買水貨。 嗯嗯，但講翻轉頭先，你頭先講到外國嘅例子，唔係用註冊呢啲保健品，但用登記制度。香港可唔可以參考？第一就係、所謂登記同註冊喺個監管上面有啲乜嘢唔同，同埋今次嘅事件係咪更加揭示到應該要係有一啲相關嘅監管要再加強咧？ 係嘅，兩者都係一種監管，不過程度上，當然啦，你註冊佢會睇過你啲有效文嘅嗰啲文件啦，係咪真係有效，個安全性係咪真係達到啦，同埋會唔會即係個有效性係確立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會定期去抽樣驗下裏面啲成分啦，有冇其他即係甚至乎製造嗰個廠房，佢哋會巡查，呢啲好嚴格嘅。但係登記就唔係啦，登記就要知道啊，出咗事先至揾翻嗰個人或者嗰個生產商。但係冇檢查，冇做呢啲，嗱當然可能有機會係抽樣嘅，不過要記住啊，食品或者呢啲健康產品嘅抽樣咧，應該係食物安全中心去做嘅， 嗯， 啊並不是衛生署去做嘅，因為衛生署要係藥物方面嘅嘛。 嗯嗯嗯，咁香港可唔可以做呢個登記制度咧？你自己覺得有冇條件去做？ 嗰、那個人力物力當然唔會多啦嚇，因為知健康產品係冇。即係無海量咁大，要睇翻佢有冇咁嘅資源啦，同埋睇翻佢嗰個成效。因為嗱，就算我做登記，就算我做巡查咧，記住係啲正統渠道嘅諗法嚟嘅，即係話佢我從代理商入咗香港，我去抽樣。但係記住網上嗰啲咧，根本冇得去抽樣嘅，嚇佢自己帶入嚟冇人知嘅，嚇、所以做唔到嘅，嚇即係只不過係叫市民唔好買水貨嘅。嘅健康產品，第一， okay. 第二食緊慢性病嘅藥物，問一問醫生同藥劑師啱唔啱自己、 嗯、所以你覺得就算今次呢啲事件都睇到喺現實上有困難，係做唔到登記制度。但頭先你講話最主要嘅問題可能係好多啦，啲嚟自水貨咧，未必係代理啦。起碼會唔會針對代理嗰部分正規入嚟嗰啲有啲登記先咧？水貨嗰度又會唔會另一種監管？譬如我舉個例，即係唔係監管啦，即係多一啲嘅抽查。或者睇下市面上直情喺個門市嗰度去處理呢啲賣貨嘅水貨咁，又會唔會得咧？即係如果你話全部都太多啊，好難處理啦，咁唔去做又 係， 即係問題一路存在緊嘅喎，咁樣。 同意嘅，同意我啊，都同意阿陳議員頭先講咧。 嗯， 其實就正統嗰啲，即係有呢個代理商正正經經入嚟香港，都要可以做下抽查同埋登記，即係盡量做啦。但係不做咧，做一啲高風險嘅嚇。咩叫高風險咧？即係話。你知道裏面有啲天然嘅物質嚇，其實都有藥可能影響一啲藥物嘅，或者本身其實有藥用價值嘅呢啲就可以抽查先。好啦，咁嗰啲網上嘅點咧？網上要突擊噶啦，真係要突擊嘅，因為你唔知噶嘛，佢可能係揾個人去過日本，咁就帶一抽一箱翻嚟賣俾市民。咁呢啲點抽查咧？佢都唔知係咪？咁就要靠突擊同埋睇翻網上。不過呢啲真係人力物力嘅問題嚟嘅。 嗯，但係理論上無論係代理嘅貨定係水貨，嗰個成分應該都係一樣㗎，係咪咧？ 一樣嘅，當然啦。你話點解我哋學會叫市民唔好幫襯一啲水貨咧，或者網上嗰啲，就係因為佢哋個來源唔知啊。即係佢話俾你聽係啊，由日本正廠運入嚟，但係你唔知係咪假貨啦。第一件事，第二件最緊要啦。當有事嗰陣時候，你冇發覺。淨係個香港真正嘅代理出聲話呢啲藥係咩？一啲產品係乜嘢啊？應該點點點？但係嗰啲買水貨嗰啲機構啊，網上啲機構佢完全係冇曬人，即係回收嗰陣時候又唔會做嘅喎。咁所以有一個風險喺度咯。 嗯嗯，有冇啲咩提示咧？即係有啲市民可能去到外地或者而家講到日本啦，都會有時不時會買呢啲相關嘅保健品或者係藥翻嚟嘅咁。咁係咪就係安全咧？或者佢哋都可能喺啲正店嗰度買嘅喎？咁點樣有啲咩要特別留意咧？又 係啊，市民喺正店買，我哋唔可以怪佢嘅，因為當然嗰啲保健產品，你去到加拿大有啲維他命，好多時都會買。咁但係要記住一樣嘢，食呢啲保健產品咧係長期食嘅，第一件事。第二唔好掉以輕心咧，以為哦呢啲嘢應該唔會影響我啲慢性病或者食緊嗰啲藥物。其實任何食落肚佢係一啲健康產品咧，都有機會同你而家服食緊啲慢性病嘅藥物有相互作用。咁所以點解？我哋唔係話下下都要揾藥劑師，其實有你啲佢唔知道嗱。如果係冇病冇痛，一個健康人士冇食西藥嘅，或者冇中藥嘅，冇問題。但如果你食緊一啲慢性病嘅藥咧，其實最好問一問藥劑師先好買健康產品。 嗯，好，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咁有關於今次呢、這個小林製藥涉及到喺日本嘅公司啦，一啲含紅谷成分的保健品有一些問題，懷疑是導致有一些人士出現腎臟受損。他們在香港方面，小林製藥香港有限公司都有發聲明，提到就是說即是沒有進口和銷售的涉事的產品，但都說回收相關的產品，因為就是說總公司都分析過相關產品是部分的紅谷原料可能含有一些無意使用的成分，咁亦都有啲對顧客的呼籲嘅，就係話相關產品如果你係持有的顧客咧，係立即停止並且避免係服用呢一啲嘅產品啦。咁亦都話如果顧客服用咗呢一啲嘅產品感到不適咧，係可以係聯絡啦小林製藥香港嘅咁。如果話持有相關產品咧，亦都可以用唔同嘅聯絡方法啦，聯絡翻小林製藥香港，係向職員咧講翻即系回收嘅一啲嘅同埋退款嘅方法嘅，得知翻相关呢啲方法嘅咁。18723D1有关于事件，亦都引申到大家对于一啲保健品嘅监管啦，同埋嗰个质素嘅讨论啊。电话旁边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斌，早晨。 系早晨，早晨各位。 你好，你好。点睇今次呢个事件咧？同埋喺个监管上面，你觉得香港方面有啲咩可以做咧？ 但香港呢，我哋就住保健食品呢，我哋就冇法例嘅、因為我哋都係藥食同源啦，假藥佢係含有其他嘅即係一啲中藥類嘅，純粹中藥呢就用中藥嘅條例去註冊啦。咁如果係有即係一啲危險同埋藥劑製品呢，咁佢就用即係藥嘅條例去註冊啦。咁但係若果佢係一個食物嘅補充劑嘅話，咁喺香港呢，你就當佢係一個食物或者糖果咁嘅註冊模式，咁就只係需要申報佢嘅營養標籤。咁變相呢，其實有陣時喺市面上充斥住好多唔同類型嘅即係似係食品，但係又可能有啲藥嘅成分呢，呢一部分我哋暫時係冇法例去處理嘅。 嗯，你認為應該要點做啦？即係現時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對於消費者嘅保障啦？嚟講係一個漏洞，或者喺立法層面有啲咩可以做呢？ 咁其實我過去喺立法會都有經常關注嘅咧，就係話即係而家我哋個法例咧係唔係好健全？就因為我哋嘅中藥咧條法例就已經好嚴謹嘅，就係講純粹係中藥。咁你喺一個產品裏面嘅全部都係中藥嘅話咧，咁你就用中藥去註冊啦。咁但係而家市面上都出現咗有時咧，就係有啲係中藥，然之後再溝啲唔係中藥，咁嗰類嘅產品咧就變相唔係純粹中藥啦，咁佢就唔需要註冊。 咁但係佢有冇中成藥成分㗎？即係唔係嗰個中醫藥條例都包括嘅？ 嗱，因為佢係中藥咧，佢係藥食同源嘅，佢可以當係食物，又可以當係中藥。但係而家我哋條例就係全部係中藥，佢先係需要註冊。咁如果係有部分唔係中藥咧，佢就唔係純粹中藥啦。咁佢就變相咧就當係食品，咁所以市面上咧有啲你見到個名明明係安宮牛黃丸咁樣，咁點解安宮牛黃丸佢唔需要註冊咧？哦，原來佢裏面加咗維他命 C， 咁咁佢就唔係純粹中藥啦，咁佢就唔需要註冊，用7+1，即係話用同嗰類嘅模式咧當係食品咁嘅註冊，咁呢個係會有一個漏洞嘅。我哋都過去都希望即係政府啊或者各方面咧，係睇下可唔可以俾一啲健康食品類嘅東西有個註冊， 咁若果有个注册嘅话，佢里面可能含有药剂类制品，咁又或者系含有一啲中成药，唔系普及嘅中成药，或者系可能佢嘅成分咧已经系有几类嘅中药组成咧，咁都可能有个注册嘅渠道俾佢哋咧，咁变相我哋个市场就会比较健康啲啦。咁另外一啲可能健康食品咧，其实都可能有某程度嘅藥嘅成分喺度嘅，譬如話今次我哋見到日本嘅呢件事又要回收啊，又可能對身體會構成一啲影響咧。其實呢類嘅東西喺香港，佢都未必需要註冊嘅喎，因為佢可能當係食品，咁就佢雖然唔可以聲稱嗰個效能，咁但係佢始終都會可能有某啲健康嘅聲明，咁就呢類唔需要註冊咧。似乎就可能消費者在使用的時候那些指引啊或者是那些聲明啊那些呢就不是太清晰的，所以我都希望即政府開始研究一下探討一下香港健康類的食品的註冊的制度是如何建立咯。 嗯，不過我見其實立法會都傾了很多年了，即至少在2012年都起碼有話食物及衛生局有講過啦，會考慮係咪就保健品立法獨立去規管立法啦。咁但係就到而家起碼都未見有一條專門針對保健品嘅法規出現啦。咁你自己覺得個困難在於咩咧？頭先同兩位嘉賓傾咧，其中一點就提到話點樣定義啲保健品咧，同埋保健品好多好闊個量好多。咁點樣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個註冊咧？有冇一啲即實現實上面嘅困難咧？同埋佢提到一啲外地嘅例子都係難處理嘅，佢話。 其實係比較複雜嘅，因為食物同埋健康食品，咁佢可以係話我只係食物，佢冇健康嘅聲稱咁樣，咁就當係食物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界定咧，我相信係複雜嘅。咁但係亦都咁講，佢裡面係好多有藥嘅成分喺度嘅，甚至乎係有佢個比例。可能是主要都是是藥的成分，無論是中藥啦、南藥啦，或者是其他草本類的食物都好啦，咁佢都是有佢藥用的成分在裡面。咁我覺得要去界定咧係有方法嘅，咁亦都有啲學者喺呢一方面都有啲研究。咁我希望咧即係政府都可以去即係考慮一下應該係點樣去定義啦。因為如果冇定義嘅話，市面上有好多類型嘅東西賣緊咧，咁到時出現咗問題，就可能會影響咗香港商譽。咁我都希望即係有啲定義出嚟啦。 OK， 你頭先都講話定義啦，或者一個註冊上面係咪研究去即係再諗下點樣針對呢一啲保健食品係去做啦？咁嗱，咁呢啲都係可能係一個正規嘅途徑入嚟嘅，可能有代理商做嘅。但係而家你見到市面上其實好多網購啊，一啲網店啊，一啲甚至格仔鋪賣緊咧呢一啲保健食品咧，其實可能啊係嚟自水貨嘅咁。呢一類就算當係有一個嘅即係規管嘅途徑啦，規管一啲代理商都未必可能監管到呢一批嘅，喺个抽查或者其他有啲咩方法可以处理到咧？ 其实呢批咧，佢可能入口嘅时候咧，都唔系我哋香港重点打击嘅对象，因为如果佢入口嘅时候，佢唔系即系一啲危险品啦，或者系药剂类制品啦，甚至乎可能唔系一啲新鲜嘅食品，又或者佢未必含有某啲我哋禁用嘅元素咧。咁喺抽查上面其實係唔係好重視嘅，譬如話佢裡面有啲即係瀕危物種咁樣，咁可能嗰啲就會去抽查多啲。咁但係呢類一啲普通可能喺外國已經好流行嘅一啲商品，咁但係佢又冇以上我頭先講嗰啲內容咧，咁喺入口嘅時候真係冇乜抽查嘅。咁我認為咧，就係話應該係按照我哋平時個風險為本嘅模式咧，就係如果呢類嘅食品係有藥劑類或者係有一啲有藥效嘅一啲草本東西咧，其實都應該攞去抽查，同埋了解一下佢如果長期服用會有冇一個毒性嘅情況嘅。因為你本身見到食品，你食一部分可能冇問題，但係你長期個個月日日都喺度食咧。是会有一定的毒性在这里的。那这类呢我觉得是应该要加强抽查的。 另外我见其实民建联之前上年是做过一个即市民服用保健品的调查的。你们有什么发现和当时问了多少人的？ 我哋當其時咧就有個調查啦，咁嗰個調查咧，我哋都因為隔咗一段時間，我都唔係太記得係有幾多。不過我哋當其時強調咧，都係希望係要有將藥品同埋健康食品咧兩個渠道係分開嘅。因為若果你喺食品裏面侵襲大量嘅藥品喺裏面咧，咁呢樣嘢係會好容易令到市民唔服嘅。咁當其時市民都係劃分唔清楚啦，咁甚至乎係認為咧有陣時有啲宣傳都係誤導嘅情況嘅。咁亦都普遍市民希望係有規管嘅。 所謂嗰個監管上面，佢哋有冇提到係點樣啦？或者而家有冇話佢哋都擔心保健食品嘅安全性啊？嗰、那個登記審查制度又有冇提及嘅咧？ 有嘅，我哋當其時都有問到咧，而家對於個登記嘅制度佢哋有咩意見啦？咁而家即係市民嗰個反應咧，都係話即係對於個登記制度咧係含糊嘅，亦都係唔係好清晰嘅。咁所以我哋都一路都係希望即係政府就住保健食品咧係有一個即係規管制度啦，甚至有一個比較更加強嘅指引出嚟啦。 整體嚟講，你覺得今次事件政府香港政府反應係點咧？或者你喺立法會又會有冇啲咩跟進咧？又 嚟緊我都會入調質詢嘅，就係、是就住一啲保健食品嘅管理咧，或者係規管咧，係要進一步係促使政府咧係去關注啦。因為佢保健食品嘅充斥咧，其實亦都影響咗中藥嘅一個發展嘅健康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亦都會繼續關注喺保健食品個界定嗰方面做一啲調查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斌，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斌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講一講衞生署佢哋都有回覆我哋啦，提到話即係今次呢個產品啦，就唔係本港註冊嘅藥劑製品啦，亦都唔係註冊中成藥啦。咁啊，根據記錄咧，就本港冇含有啦呢個叫做紅谷或者紅谷米作為有效成分嘅註冊藥劑製品嘅咁。另外頭先陳斌提到一啲中藥可能未必完全係即係中藥佢嘅成分啦，可能溝咗一啲其他嘅保健品嘅成分咧，就未必係受到中醫藥條例去監管嘅咁。嗱，睇翻啦，中醫藥條例啦，第549章啦，中成藥定義嘅產品咧，即係純粹純粹由中藥作為有效成分，並且有治療或者保健用途嘅產品咧，就均受中醫藥條例嘅規管嘅咁。嗱，整體嚟講，有關於今次喺小林製藥啦，日本今次呢一個嘅產品含有紅谷成分嘅保健品，亦都話懷疑因為咁樣導致有啲嘅死亡個案，點睇咧？1872311。2024年3月28日，笔架山道发生谋杀及企图自杀案，84岁丈夫死亡，71岁妻子昏迷，涉嫌谋杀被捕。 牙医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今日刊宪，容许非本地培训牙医来港执业。 日本有人服用小林制药红谷产品后死亡。公司称香港冇进口相关产品。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开普省恐怖袭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日本小林製藥呢個嘅紅谷成分嘅產品啦，咁啊講到個規管問題，都講到咧而家頭先同阿陳斌傾下一啲中醫藥條例咧，有一啲嘅中藥嘅製品咧，如果佢唔係完全嘅成分咧係中藥嘅話咧，就未必完全係受呢個中醫藥條例規管喎。咁啊睇翻咧，其實申訴專員公署咧喺2018年啊都主動調查政府對於啲未註冊中成藥嗰個嘅產品嘅規管嘅，就話指出咧中醫藥條例入邊咧對於中成藥嘅法律嘅定義咧係有漏洞啦，加入咗非中藥成分嘅中藥保健食品咧係不受規管嘅咁。咁啊公署咧當時啊2018年嗰陣咧比較咗咧同樣叫做安宮牛黃丸嘅兩款產品。第一種產品咧就是因為加入咗非中藥成分呢個葡萄籽啊，咁就唔需要係註冊嘅。另一種咧就係本身屬於過渡性註冊中成藥啦，咁但係就未完成呢個正式嘅註冊嘅咁。公署當時咧就提到話條例入邊咧有關中成藥嘅定義加入咗純粹呢個字眼咧造成漏洞，咁就話咧市面上面咧有賣多款嘅註冊中成藥啦，啲中藥嘅保健產品啦，就算兩個名咧都係一樣，但係因為咧有一啲咧可能加入咗 少少啊，非中成藥嘅成分啦，咁就可以避開嗰個嘅條例嘅咁提過呢一啲咁嘅情況同埋問題嘅咁。1872311 1872311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是、教育局咧就係、是、公布啊，將會喺2024-25學年啊，即係喺下個學年咧就會。開始一下英文同埋普通話嘅語文能力評核咧，就會停辦啦咁。嗱，呢個語文能力評核咧，過往嘅人叫做教師基準試咧，都行咗成廿年有多噶啦咁。停辦之後會點咧？就會分別咧由國際認可嘅 IELTS。或中文就叫做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啦咁。普通話方面咧，就由呢一個嘅。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咧，係取代呢個語言能力評核嘅呢一個嘅行咗廿幾年嘅做法啦，咁但當中咧都會保留翻咧，就係話呢一個叫做課堂語言運用啊，就係、是、由教育局舉行嘅課堂語言運用嘅一個評核喺當中嘅咁。嗱，呢個對於評核一啲教師嘅各種教學嘅能力啦，用咗頭先講嘅 IELTS 去做咧，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啦？要求有啲咩唔同咧？又係咪適合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一齊傾啊！香港女教師協會主席亦都係資深英文科教師周羅西，早晨。 早晨啊，小羅文。 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個改動？佢就由國際英語個英文科啦嚇，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就2024-25年學年開始起咧，就取代咗而家行緊個語文能力評核嘅筆試同口試，但係亦都當中係保留咗一個教育局舉行嘅課堂語言運用嘅評核嘅咁。點睇呢個改動？算唔算一個好大嘅政策改動咧？ 是一個很大的政策改動，因為這個我們簡單叫做基準試，是特別為希望在課堂裡面教英文和教普通話的老師而設的，而裡面的試卷的設計呢都是朝著這個目標去的，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去取消了，可能就是因為考的人數不太多，变咗个价钱比较个成本比较贵咁样咯。 不具体讲下两个。 咁我哋讲嗰份写作卷咁样啦。 举个例子。 咁写作卷唔系就咁一个普通嘅写作卷，就会系第一部分就系写作啦，都系同一啲校嘅校园有关嘅相关嘅写作嚟嘅。咁第二部分咧就系、是、改错学。改翻正學生喺作文裏面嘅錯處咯。咁所以係一個度身訂造，為想教書喺課堂裏面教英文嘅老師而設計嘅。 呢個係 IELTS 嘅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係冇當中呢一啲部分嘅考核嘅係咪？完全冇。 IELTS 咧就係一份考試咯，就係、是、你想知道自己嘅英文水準去到邊嘅一個聽講讀寫嘅一個考試啦。咁都要再講咧，就譬如我哋基準試裏面嗰個第四部分，即係嗰個speaking， 講嘅嗰部分咧，亦都係朝住老師需要要做嘅。譬如有一部分咧就係朗讀，即係朗讀一個故仔啊，或者朗讀一篇詩啊。咁呢啲都係語文老師喺課堂裏面要做嘅嘢嚟嘅。 即係所以 同埋都會有一個小組討論咁樣。咁而喺 IELTS 咧，呢啲部分就冇咗嘅啦。 但 IELTS 係即係。評核的部分你覺得是完全不能夠取代到語言能力評核那些東西、 你譬如那個閱讀和那個聆聽我覺得都可以的、都是相差不太遠、但是那個寫作和那個講的那部分呢就會比較、有些出入咯、 okay. 還有我都不明白為何要掛鈎IELTS 呢、為何不掛鈎我們本地的 DSE 呢、 即是譬如 DSE 某一個成績的你意思是 系啦，咁当然啲好多个老师未必考过 DSE 啦，因为 DSE 都系2012年先开始嘅，咁变咗佢可能要重考咧。点解要考一个国际试咧？咁同埋我哋呢个基准试本来都系一个本地考试嚟噶嘛。咁我都听到有舆论咧，就话因为 IELTS 系一个国际考试，咁我哋从来呢个基准试都唔系一个国际考试啦，同埋 DSE 都系国际认可嘅考试。咁既然係要為咗方便啦，咁其實 DSE 嘅設計，譬如嗰個聆聽部分咧，都係非常、非常艱辛嘅。 OK。 比起 IELTS 係比較一個簡單嘅考試咯，時間都係比較短嘅。 OK， 嗱，咁我啱啱就講下即係 IELTS 今次都係有一個分數上面嘅要求啦。但我想講呢個之前咧，佢其實都喺教育局咧話繼續舉行嗰個叫課堂語言運用嘅評核嘅喎。咁呢個係咪都考核到頭先你講嘅，譬如寫作有啲要揾翻啲學生嗰個改錯啊？係咪都考核到佢哋教學上面嘅能力，而唔係只係英語上面嘅水平咧？ 因為始終喺課堂語言運用呢部分係需要嘅，但係課堂嘅語言運用咧受太多嘅嘢影響啦。就同你平時嘅考試就係考能力咯，但係課堂嘅能力咧，語言嘅運用咧，佢要睇你語文用得嘅個闊度啊，或者你個互動嘅語言用成點樣啊。咁但係如果你喺個課堂裏邊啲學生係比較能力差啲嘅，佢應對能力差啲嘅，咁變咗嗰個時候可能老師用嘅語言咧就會窄咗好多噶啦。 嗯哼嗯哼，即所以 又或者啲學生係冇反應嘅，咁你其中一項要睇嘅目嘅 indicator 咧，就係睇你嗰個互動嘅語言用成點樣。 好， 咁咪好唔公平咯？ 即未必完全反映到嗰個教師。 係啦，你呢個只係可以去作為評核你本來考嘅嗰四張卷嘅，即 pen and paper 嘅卷嘅能力，作為一個輔助，我覺得可以嘅。 嗯嗯， 但如果你作為一個老師的評核就只是看你咁短的課堂，始終咧都是有個課堂的環境啦，嚟到影響咗咯。 嗯，我記得你咧有即係都提過話，其實2001年推呢、這個語文能力評核咧係有個原意嘅。而家你睇唔睇到呢個原意係咪已經滿足咗，所以就唔需要再行呢個試定係點樣咧？ 唔係咯，因為你嘅試咧一開始設計嘅時候就係為咗老師嘅。 嗯。 咁結果後來咧，因為我都係坐喺個諮詢委員會嗰度，咁後來咧引入咗豁免啦，即係話如果你個學位係英文，你個老師嗰個培訓都係英文嘅話，你就係唔使考嘅。 嗯。 咁之後亦都設計咗咧，你可以去上堂嚟到代替呢個考試咁樣。 好。 咁變咗呢個考呢個試嘅人咧，就會係唔係所有英文老師要考嘅咯？ 嗯。 即係有啲人可能會搞錯咗呢一部分，而係你讀嘅學位不是英文。 嗯。 譬如好似我咁咧，我就要去考呢個試啦，咁樣咯。 嗯嗯。 咁所以同埋亦都可以係，譬如你唔係想教書嘅，但你又想測試下自己能力，你又可以去考嘅喎。 好。 咁所以嗰個考生個定義咧就會比較亂咗啲啦。咁所以每一次放榜咧，我都有啲唔開心嘅，就係話呢個考試考得唔好啊，反而香港英語老師嘅水準差，其實唔係咯。 嗯嗯， 好多英語老師唔使考噶。 嗯嗯， 因為佢已經豁免咗嘛。 OK， 我見到坊間有啲意見咁講啦，就話呢個基準試啦，即係我哋簡稱咁講，係專為嗰啲在職非學位語文老師而設啦，目的係確保所有語文老師都達到最基本嘅語文能力要求，咁啊，從而提高個教學質素啦。話呢個目標已經達成咗啦，基準試都行咗23年啦，好多非學位嘅英文科老師咧已經退休，再加上中小學老師嘅職位全面學位化，而家參加基準試咧都唔少啦，係一啲非好似你咁講啊，啲非本科學位嘅準教師啊、公眾人士，以至拉低咗成個評分同合格率咁，令人哋覺得即係英文老師嘅水平啦，係唔好一個咁嘅錯覺啦，係唔係同唔同意呢個説法咧？又定係部分都同意啊？ 我不同意嘅，因為喺任何年代咧，都可能會有人係想加入呢個教師行業嘅， 嗯， 即係譬如我係一個讀雙科畢業嘅。我而家做緊銀行或者乜嘢，咁我厭倦啦，我想去教書啦。咁其實我哋老師裏面咧都可以係引入呢啲不同範疇嘅人士入到去課室裏面嘅喎。 嗯， 因為咁樣係可以擴闊咗學生嘅領域啊，各樣嘢。 嗯， 咁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咁嘅意思嘅。咁所以嗰啲唔係讀英文嘅人，咁如果你而家想去教嘅話咧，我覺得我哋舊嘅即係而家最後一屆嘅基準試咧。更加能夠反映到佢係唔係適合入課堂咯？ 嗯， 因為譬如好似改卷啦，之前叫做死亡之卷啦，咁即係好能夠反映到個老師改唔改到卷， okay, 解唔解釋到嗰個錯處俾學生聽。 O、okay, K， 因為我見譬如教育局立法會議員朱國強咧，形容都基準試係已經完成歷史任務咁，係唔係時勢之下都嗰個作用冇咁大咁啫？ 其實我唔覺得你任何一個年代都會有人係想去教，佢當然你係清咗一批比較舊嘅，即係好似我呢啲唔係讀英文嘅人啦。咁但每年都會有人加入噶嘛。咁我哋亦都係可以容許老師去加入，但係又希望確保到佢真係可以喺課堂裏面運用到 佢嘅語文能力咯。 嗯， 因為識講英文唔等於你識改卷噶嘛。 明白。頭先講 咁，如果呢一班係啦，咁所以其實係呢、這個歷史任務係。是一个任务咯，我不觉得是一个历史任务咯。 即未完啦，即总之觉得应该继续做落去咁吓。 因为继续有它的作用咯。 嗯 咁、而呢个基准是真是一个特身订做的基准，一个为老师去做英语老师去做的一个考试。 嗯 okay、 正如你入去任何一间铺头，你买套西装或者去订咗件西装，都是西装。 嗯 但有分別 咯。OK， 明白。跟住頭先都講到啦，即係總之你嘅睇法就係覺得呢個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 IELTS 係唔可以取代語文能力考核評核啦。 最起碼係啦，起碼喺嗰、那個speaking 同埋嗰個 writing， 即係個寫作同埋講嘅嗰兩部分咯。 OK， 嗱我講講佢今次新安排入邊有啲要求啦。話 IELTS 咧，教師就係要喺當中嘅整體評級啦，攞到 7.5 級或者以上，喺同一成績單入邊咧，聆聽啦、閱讀、寫作同埋口語咧各項。都要達到不低過7級，而英文科主任更加是個要求再高一點，就整體的評級去到8級，同一張成績單裡面聆聽、閱讀、寫作、口語都要拿到不低過 7.5 級的。在這個要求上面，你自己覺得在個英文水平的要求上面，其實是否高過過往語文能力評核的？可不可以這樣比較？ 我唔覺得可以兩即係兩份考試咁樣去比較啦。咁、不如講下個7.5係咩意思啊？7.5係等於而家 DSE 嘅5級咯，或以上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 嗯，因為我見有啲講法咧，就話包括就係教育局立法會議員朱國強啦，佢話關注嗰個評核門檻啊提高咗之後咧，就會令到減低咗一啲非英文科學位教師咧任教英文科嘅吸引力，令到學校難請咗一啲合資格嘅教師，會唔會係咁？ 睇下你想吸引啲咩人咯。 嗯， 咁我覺得如果係低個 7.5 嘅話咧，佢個語文運用方面咧，我對佢嘅信心唔大咯。 嗯。但翻轉頭，係咪真係個要求話呢個門檻係高咗，定係其實係低咗嘅咧？係你自己覺得？ 如果你只係睇英文嚇，因為我始終都覺得兩個唔可以咁樣去比較啦。咁但係如果你淨係睇英文嘅話，7.5係應該。 OK。另外講下教育局方面啦，佢都有解釋嘅，就話現行語文能力要求政策咧已經推行超過20年啦。英文同埋普通科老師嘅即教師嘅整體語文能力都不斷提升。當局咧就係因應業界同埋持份者嘅關注、教育嘅最新發展啦、學生嘅學習需要啦，同埋學校嘅人力資源調配嘅需要等等咧，係檢視政策嘅安排，制定優化措施。點睇呢個説法咧？係咪都業界其實係反映過係唔想再考舊呢一個語文能力評核嘅咧？ 咁我唔知道教育局係透過啲咩途徑去攞到呢啲意見啦，可能係做一啲小組討論啊之類，即係我唔清楚嘅。咁但係其實取消呢一個考試咧，我覺得唯一一個原因就可能係成本過高啦，考生人數太少啦。咁其實如果成本過高係可以收取嗰個考試費增加咯。因為始終你呢個都係一個英文老師進升嘅一個階梯，咁佢晉升咗之後嘅人工咧係會多咗好多。咁、其實你增加咗個考試費，應該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咯。 點樣睇到或者估計到佢嗰個財政嘅原因？係咪過往都係比較少人考試，定係咩原因？ 唔係考試局好有啲文件都會顯示到咧，呢個考試即正如好多其他考試都係一樣咯。咁既然係咁，點解唔將佢同 DSE 掛鈎咧 ？DSE 嘅英文嘅要求比 IELTS 更加高嘅。特別是那份聆聽卷，我想世界沒有一個考試英文考試是好像香港那張聆聽卷那樣。 OK， 不過回頭就算如果是 DSE 又不是考到他們教師教學的能力的，又是另一樣東西，都是最多都 是問題。是啊、okay. 一樣的，但是為什麼要去即係財政咁困難，咁點解唔去益下考試局咧 ？OK， 嗱，教育局都話強調財政絕唔係優化措施嘅實施嘅考慮啊。最後就問埋周羅西啦，有啲學界意見就話因為考 IELTS 咧就密啲啊，場次多啲，對於一啲教師滿足嘅要求咧都會容易啲。同唔同意咧？半分鐘到啫，呢個。 咁你其實你嘅職業安排咧，唔係突然之間失驚無神你走去做老師噶嘛？咁我都講緊人生規劃噶，係咪？咁所以你唔係你都要俾充分嘅時間俾佢準備咯。咁我覺得當然你 IELTS 最長嘅，佢都有得考，但係你做一個你職業上嘅生涯規劃係咪咁樣咁倉促去做咧？ 都要諗下啦。 Okay. 有冇咁嘅需要？ O、okay, K， 好，唔该晒周乐西，同你倾到呢度。 多谢你哋， 好，多谢你。周乐西系香港女教师协会主席，亦都系资深英文科教师。讲到 IELTS 系喺英文科啦，会取代呢个语文能力评核嘅。咁一八七二三一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成立的解决劏房问题工作组计划为劏房设定最低标准。建筑测量师何巨业认为必须从单位面积、高度、卫生、防火安全等方面考虑。他建议劏房最低面积至少100平方尺，单位入面要有能够通风的窗、独立间隔厕所、防火分隔的厨房等生活基本空间。何巨业建议要按客观环境为劏房订立另一套检核标准，当局制定的检核标准应视为过渡性安排，而非等同劏房合法化，建议暂时容忍这类单位存在，在政府监管之下将劣质劏房淘汰，其余就作升级转型，局部改善。他又说，基于暂未有足够安置单位，建议为取缔劣质劏房定出优先次序，先从楼宇状况欠佳的60年以上楼龄楼宇以及工厦劏房着手，因工厦入面有不少杂物和易燃物品，窗户亦都较少，危险性高，有必要优先取缔。今届中学文凭试笔试下个月开考，卫生署关注应届考生面对的挑战和压力，可能会出现精神和其他健康问题。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李正慧表示，考生在应付公开试期间，要留意有没有突然出现消极负面想法，感到焦虑和情绪波动，又或温习的时候难以集中精神等。他建议考生应该用正面方法释放压力，例如冲凉、做运动、调节呼吸速度，或者以行来行去的方式温习等，培养放松的心情。另外亦都可以同朋友或者家人倾诉，令自己不要感觉孤身作战。他建议家长应该给予正面鼓励，用正面情绪感染子女。卫生署社会医学顾问医生钟伟雄提出五个范畴的健康建议，要有适当的暂停，要有足够休息，培养良好睡眠习惯，每日要做适当运动，留意自己有没有出现健康警号，要保持均衡饮食，避免进食宵夜。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通话。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出，坎贝尔强调维护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他亦都对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表示担忧。另外，两人讨论一系列对双边关系重要的问题，以及其他区域及全球问题，包括分歧和合作领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通话是维持美国和中国之间开放的沟通渠道，并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中竞争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这次是坎贝尔二月就任以来首次与中国外交官员通话。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六稍后天气渐转不稳定，星期日和星期一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95点，升三点，总成交金额8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7点，跌 五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6点，升33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友邦保险50.75，跌1.8。腾讯控股303蚊，升1蚊；美团92.7，升6；比亚迪股份197蚊，啱啱跳咗196.5，跌6.3；阿里巴巴69.6，升8；创科实业106.1，跌3蚊；港交所226.4，跌2.4；京东集团106.6，升4.4；小米集团14.96，升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51.46，瑞士法郎0.906，加元1.359，人民币7.228，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40267点。跌495点，港金报2043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89.21美元，卖出2189.99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美孚新村。咁意外亦都影响到龙翔道都系较为挤塞噶，而家龙尾喺龙翔道近大窝坪。另外，黄泥涌峡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礼顿道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咁清理咗噶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另外，青屿干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咁现时下层行车道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喺收费广场，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都系车多噶，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喺福亨。提翻你啦，九龙湾林乐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近宏观道快线封闭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蚊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都灵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2024年3月28日，笔架山道发生谋杀及企图自杀案，84岁丈夫死亡，71岁妻子昏迷，涉嫌谋杀被捕。 牙医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今日刊宪，容许非本地培训牙医来港执业。 日本有人服用小林制药红谷产品后死亡。公司称香港没有进口相关产品。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开普省恐怖袭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關於的士方面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咧，早前喺立法會嗰度咧提到就話，的士車隊啦係一個新發牌制度啦，運輸署會透過呢個牌照嘅條件規管車隊嘅營運同埋係管理啦，咁就話咧係運輸署咧就住呢個的士車隊咧係做一個積極嘅籌備啊，計劃喺下個月咧就會邀請業界咧係申請噶啦，咁亦都提到咧有意見就話係咪可以強制所有嘅的士都裝呢個中央雲端攝錄系統啊？咁局長就話咧，政府已經喺今年初啦，係啟動研究啦，探討有關嘅建議可行性啦，同埋其他相關嘅事宜噶啦。咁嗱，運輸署都講到啦，就住下個月話開放俾的士車隊牌照申請啦。咁啊，已經向的士業界介紹咗車隊制度嘅一啲主要嘅牌照條件啦，亦都話有一啲鼓勵業界申請牌照嘅一啲嘅便利措施咧，係提咗噶啦。咁嗱，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究竟對於的士車隊制度，而家個反應係點啊？或者多唔多人會申請咧？話下個月就已經開放申請啦。咁請你一位嘉賓啊，有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榮譽會長吳坤成，早晨。 誒，早晨，朱樂文。 早晨，吳坤成。 早晨， 各位聽眾。其實上年年底已經通過修例啦，引入呢個的士車隊管理制度啦。咁而家話下個月就邀請業界申請啦。咁嗱，業界方面可唔可以講下你了解到個反應如何啊？會唔會都多人申請啊？ 照昨日睇咧，就話如果政府咧用呢個車隊牌照咧，俾我哋18,163部的士咧去自組車隊參與呢、這個所謂同香港政府申請嘅牌照去經營咧，即業界當然歡迎啦。 嗯， 咁裏邊我相信有唔少嘅行家咧都畫緊咧，相信都會積極去參與嘅。 嗯， 咁但係尋日我哋聽完之後咧，有幾點我覺得就都係正面嘅。因為當時我哋講車隊一定有誘因啦，甚至乎即係大嘅車，譬如六個座位咧，可以去關口機場接載嘅時候咧，咁佢本身嚟講咧，都有啲站俾我哋可以上落啦。咁呢個第一點啦。 嗯， 第二點就話我哋就同佢講，就話啲車要營運嘅時候，可能有啲地方咧要俾我哋去即係停車啊，甚至乎去處理啲車嘅情況咧，佢都批兩個點俾我哋，一個就喺大埔啦，一個就喺呢個即係葵涌嘅西草灣啦咁。咁我哋覺得就都係正面嘅，不過我哋覺得個地方咧就都係比較少啲，因為個車本身嚟計咧，大埔得嗰30個位啦，咁啊葵涌嗰邊大概100個位度啦，咁我哋覺得可唔可以喺有啲荒廢咗，甚至乎有啲所謂嘅即係天橋底啊荒廢地方，可唔可以俾我哋做個臨時嘅，有時交更點啊，或者處理車位嗰啲所謂整理嘅地方啊咁樣，咁啊有反映個意見我哋就。同埋最終咧，就政府都講咗嘅，佢話就頭先你所講咧，就話嗰個車隊裏面嘅裝備，當然佢要我哋有個自己 app 啦，係嘛？有呢個培訓司機啊、監察支援啊，甚至乎有一個投訴嘅電話要俾乘客去投訴啊，甚至乎好多時要呈交數據俾政府啦。咁正正咁嘅情況裏面咧，佢都現我有個即係叫車 cam 啦，同埋頭先所講嘅裏面有個監察嘅即係。有個錄像嘅喺車裏面，咁當然要適合咧，同埋要可以滿足呢個我哋叫私隱專員公署裏面嗰六個要求啦。咁啊，裏面當然就指明裏面有攝錄個過程啊，中英文圖文並茂啊，同埋處理嗰28日裏面咧，啲片會自動咧就會點處理之餘咧，係必須有指定嘅監察人員去睇先可以睇到段片啦。咁啲指引都係對我覺得係有幫助嘅，係、 okay. 嘛？嗯，不如嗱，咁头先讲好多，你逐样讲啦。但系首先，我想知咁样申请车队嘅反应系点咧？其实以你所知，起码有几多间公司或者会有几多队啊会申请咧？ 而家暂时因为咧，政府俾我哋睇见嗰个内容嗰、那个细则咧未出晒嘅、 嗯， 只不过起咗个网嘅啫。 嗯， 咁因为里边譬如好简单，我相信想申请嘅人系会多嘅，可能会有几队啊，都即系谂住系会要申请，但系当中其实有啲问题就未解决嘅。譬如我正正所講咧，就因為而家香港的士本身嚟講咧，面對而家嘅經營環境咧，有兩點啦。就第一點就係話嘅營運方面非常之困難啦，因為個經濟唔好啊，即係個資金啊，或者要按揭去攞嗰、那個即係個貸款啊，方面都有困難。你換車嗰方面其實即係政府而家俾100%擔保啊，但係老實講佢都未曾正係好完善去啟動啦。咁啲人換車方面咧，因為而家佢講緊要新嘅車種啊嘛，新車種裏面一般要三年或以上啊嘛，即係三年車最基本就要係即係比較新嘅車啦。咁你大型嘅車其實而家坊間出面都未有嘅， 咁可能佢主要佢政府都想用多啲嘅電車啦。咁、啲電車申請方面都比較慢，所以喺換車車種方面嚟講，我哋係有資金上嘅問題，我哋要即係要解決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哋都成日覺得咧，有個公平嘅營運環境俾我哋大家去做咧。譬如起碼而家即係坊間你見咁多 app 同埋甚至好多非法啲嗰種網約白牌車嘅情況咁嚴重咧，即係政府要處理咧。咁坊間申請嘅車隊，我相信咧就會熱烈同埋比較踴躍啲咯。而家有幾間都一路喺度統籌緊嘅，但係最緊要睇政府嚟緊嘅細則咯。 OK， 嗱，講頭先你講啲正面條件先啦。你話有一啲俾車隊停嘅地方啦，亦都有兩幅地，分別頭先你話喺葵涌同埋大埔啊嘛，係嘛？ 冇錯。 有啲乜嘢完善嘅位咧？除咗頭先話啲用地啦，可能擺嘅車比較少啊，分別係100架同埋30架，你希望要擺到幾多啦？同埋點解要擺到咁多先至係行到嗰個車隊嘅管理咧？係咪一定要咁大塊地嘅咧？ 其實因為的士本身咧，而家佢本身係300車為起動點啊嘛。咁申請譬如個人士咧，佢本身可個車都可以上去到1000部車啊嘛。咁當你發展上嚟嘅時候，希望快咯。我哋希望就話，如果你車隊希望盡快做大，同埋比較嘅車數量夠咧，個覆蓋面嚟講咧就比較容易，即係好可以做好自己嘅品牌同剪裁啊嘛，係嘛？因為政府到時咧啲車有自定自己的顏色啦。咁同埋佢本身嚟講就話你自己係預約個包車啊，各方面自定嘅收費啦。咁啊，啲車其實本身可能都有自己嘅品牌咧。咁如果你各個地方如果四個車隊咧，或者連埋新界啦，咁總數我估計都係起碼三個市區一個新界，我估計政府嘅諗法都係咁啦。咁如果你以咁多嘅車隊喺而家呢兩笪地方咧，係得30架同埋100架嚟講咧，咁個比例上真係非常之少。咁希望咧就話。如果能夠加速推動電動，即係我哋電動車同埋喺個優質服務同埋車隊各方面咧，個數量比較快啲可以落地咧，或者可以營運得比較暢順啲咧。咁、 okay. 如果係有啲荒廢咗嘅，即係未閒置咗、暫時政府未用嘅地方，譬如天橋底啊，或者停車場啊，即係佢未曾可以啟動或者招緊標咧，可唔可以用一個短期形式，譬如話用一個一年啊、18個月啊之類咧，可以初期俾啲車去配合個營運方面咧？可以做到，譬如話營運嗰陣時候個交更啊，即係用嗰個地方嚟做一個、okay. 即係處理啲車啊，各方面嘅清潔地方啊，同樣讓佢哋能夠可以比較完善啲一啲地方咧。我哋唔想造成因為啲車太集中咧，影響到塞車啊嘛。當然我哋會處理，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多啲配套俾我哋，我哋可以落地嘅車輛方面，因為政府講緊咧。Okay.第一年就要落幾多車，咁啊呢1000車可能要分幾年咧？咁我哋希望早啲，係嘛？ 頭先你講到啲因素都可能令到做唔做車隊咧有多啲諗法嘅，就錢嘅問題啦，同埋網約車個問題啦。錢個問題你覺得可以點樣再改善咧？同埋網約車嗰個問題，而家用一個的士車隊嘅管理，唔係正正就提升個質素、提升個競爭力，令到可能同網約車更加可以有個競爭力去爭咩？ 嗱，裏邊咧頭先講誒車種同錢嘅問題咧，就因為而家你香港本身咧啲18000部的士咧，有接近成2000-3000部車齡比較舊。咁因為而家嘅市道環境咧，即係好多車都喺銀行方面咧，就算因為個牌價亦都低咗啦，咁銀行借錢方面都困難啦。咁而家正正就好多人想換車嘅時候咧，都換唔到車。但政府正正搞車隊就係啱我哋嘅，點解咧？因為政府正主體嚟講都想用多啲所謂電動車環保啲啊嘛，咁甚至乎就係啲車本身車隊嘅建議係3年內嘅新車，咁你諗下，如果而家申請到出年真係落地去做嘅時候咧，坊間而家講緊呢三年嘅新車其實出嘅數量唔多嘅，咁如果正正要落嘅時候，係咪應該更加環保落啲新嘅電動的士咧？咁電動的士正政府有個100%擔保咧，而家有4間銀行可以做，嚟緊可能會多少，但係個進度比較慢咯。咁、 okay. 如果落到新啲嘅車中落去做嘅時候，整體個車嗰、那個即係個感覺啊，第一全新啦、舒適啦，同埋環保啦，呢、這個係錢就係最主要希望就嗰個所謂100%擔保方面銀行方面嘅啟動方面能夠盡量全面同快捷啲啦。咁、另外頭先講個公平競爭環境就係頭先我講過就係啲非法侮辱白牌車，其實喺市場上面太過猖獗啦，就係、是、咁其實好多人唔需要用攞個牌可以營運，唔需要交租亦都可以去啲司機可以去做生意。而啲司機唔需要監察嘅底下咧，咁如果啲車政府唔去監管或者唔去處理咧，咁啲車隊第一個營運空間方面就好狹窄咯。 即係你意思係咪可能要冇曬網約車先至行到車隊個管理先至公平？定係點咧？定係兩者可以點樣平衡咧？ 我覺得政府應該規管網約車必須一定要由嗰個所謂嘅牌照先可以營運啦，係嘛？咁你換句説話講，大家都係有個公平環境去營運先係公道啊嘛，係嘛？ Okay, okay. 如果老實講，我投放多資源來做嘅時候，生意完全冇保障嘅時候，我相信呢個窒礙咗推動電動的士同埋嗰個車隊嗰方面咧。在業界裏面的誘因就變咗降低咗咯，係嘛？ 嗱，吳君石最後想問，除咗講車隊之外咧，見到都有意見話係咪強制所有嘅的士啊，唔係就係講車隊啊，安裝中央雲端攝錄系統嘅，咁啊政府都話喺今年初啟動嘅研究咧，探討嗰個建議可行性啦。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又 普遍嚟業界係同意嘅嚇，同埋因為最主要咧，小羅文，因為而家咧我哋裝車鑑裝咗年幾噶啦，已經兩年都唔止噶啦，已經，因為太過鬆散得嚟咧，因為現縮公司咧最主要嘅目標咧，我哋成日講咧，除咗監察啦，或者希望能夠喺意外方面能夠即係成個過程裏面，譬如車 cam 裏面可以睇到個過程裏面減少嗰、那個即係攬 cam 攬陪嘅情況啦，同埋防止有時譬如話車廂裏面嘅裝到車 cam 啱咗嗰個私隱專員公署條例裏面係防止啲罪案啊，甚至乎好多即係濫收啊，甚至乎對司機即係無理嘅控訴啊，咁亦都喺個即係清清楚楚喺公平底下咧，就影咗個鏡頭。當然啦，影咗個過程裏面係受即係監管，唔係個攞到啦，咁保障到啲乘客坐的士啦，咁個私隱方面可以做到啦。但係我哋最終就話，如果裝咗咧，劃一個標準之餘咧，保險公司可以降低個保險價錢，因為而家保險實在太過貴嘅。 OK， 而家成六七萬一份保險，五六萬起標咧。正即係而家你見好多現收公司都冇話有話裝車 cam 就可以減低嗰個墊底費用咧。而家除咗現收個費用之外，墊底費一般咧都起碼三幾萬咧，係非常之貴的。有啲現收公司反而有車 cam 咧，佢可以因為你有監管好架車，所以減低嗰、那個即係墊底費用。這個就我覺得。如果做到咧，第一保障到司機，亦都希望喺公平底下咧營運咧，大家有個即係公平底下，大家無論市民嚇、保障方面喺私人啦，司機營運方面都可以即係話減少個意外啦，亦都希望保費方面去降低咯。我覺得我哋支持嘅。 好，唔该晒吴君成，同你倾到呢度先。吴君成咧就系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啦，咁啊车主嘅角度就听咗啦。咁头先讲到其中一点啊，系咪强制所有的士都装呢个嘅中央云端摄录系统咧？咁啊，政府都话今年初启动研究嘅，请到位嘉宾一齐倾下。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早晨。 早晨啊， 苏乐文。早晨，何志强。嗱，而家的士车厢咧就有即基本上都有嗰个嘅车厢摄录机噶啦，但系咪中央云端摄录系统咧就未有嘅？咁所以头先就讲到话，立法会都讲到有个咁嘅意见啦，政府都话会研究啦。咁你同唔同意嘅做法咧？有冇中央云端摄录系统嘅分别系点样咧？又 嗱，而家大部分的士嚟讲咧都安装咗摄录机嘅，因为。嚟講可以保障乘客，亦都可以保障司機。而中央雲端攝錄機嚟講咧，有個好處咧，就係當有事情發生嗰段時間嚟講咧，即係淨係可以監控嘅人攞到嗰段片，而唔係而家咁樣即係插張卡落去，隨時可以掹，隨時可以插翻落去咁樣。即係令到大家都有個疑問：中央雲端攝錄機。是好啲啊，抑或系插卡嗰样嘢好啲咯，咁样吓。 所以你哋或者业界嘅睇法究竟系边样咧？即系觉得真系有事嘅时候，有监管嘅人可以攞到，定系插卡随时掹佢出嚟？你哋自己倾向边样嘅咧？或者其实应该系个作用系啲咩咧？即系呢一个嘅摄录系统。 嗱，摄录系统嚟讲咧，即系我头先阿吴生都讲过啦，最主要原因嚟讲咧，就保障司机同埋乘客嘅问题。因为自从嚟讲嗰个先嗰批嗰个的士司机为例记分制咧，佢已经实施咗啦。就有啲乘客嚟讲咧，就好中意滥用嗰个投诉机制。投诉机制嚟讲咧，即系唔系都投诉，令至到我哋全线司机咧无所适从。而安装咗摄录机嚟讲咧，就可以保障司机同乘客争拗嘅问题啦。即系譬如当乘客。嚟讲咧，投诉司机咁样，咁如果有段短片有记录喺度，我谂对于前线司机嚟讲嘅一个保障，而嗰、那个云端嗰个关系咧，最主要原因嚟讲咧，如果有咩问题咧，系直接嚟讲系授权有 即係有可以監控嘅人先至攞到呢段短片咧，就較為好啲。 嗯， 即係唔使成日拆啊，即係嗰啲先級咁樣又拆啊又收啊咁樣，即係令至到。 但會成日都咁嘅咩？會又掹又即係會掹又會擺翻落去咩？會經常出現呢個情況。 你知啦，即係譬如有啲犯法嘅司機咁樣，即係嗰啲黑的嘅司機咁樣。咦、啊？當佢有見到可以即係做緊生意咁樣，即係直情拖緊客嗰段時間，我直接掹咗張 SIM 卡噶啦，佢亦都唔會影到任何嘢。如果強制性嚟講咧，佢就會一定係有一個監管喺度。因為而家法例嚟講咧，佢都係指引啲司機，你可以安裝。但唔係強制性咁樣，但係我哋要求嚟講咧，如果強制性嚟講咧，就比較合適，比較公平，嗯、對雙方面都好。 嗯， 甚至乎咧，即係起碼有個交通意外嚟講，我哋都會清楚見到邊個啱，肇事邊個啱，邊個錯。 嗯， 而呢一個強制性嚟講，唔係淨係即係我哋香港要求啦，其實有好多地方，譬如澳洲啊、美國啊、加拿大嗰啲都強制性。實施咗呢一個安裝呢一個車廂攝錄機。 O K， 咁但係有冇司機其實唔想安裝呢、這個，或者強制性全部都裝曬呢個中央雲端攝錄系統嘅咧？有冇聽過呢啲意見咧？ 有嘅，曾經有個案例嚟講咧，就即係、就是、有個管理人就同我講咁樣，佢就話有個司機初頭嚟講咧，好即係好反對強，即、就、係、是、反對安裝呢個車廂攝錄機，認為係即係影響到佢駕駛態度啊。影響到佢嘅私隱啊咁樣， 嗯， 但係有一次嚟講，佢一個遇到一次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嚟講咧，可以影到佢個事發經過，咁可以即係換句話講咧，做呢個呈堂證供，即係做一個佐證，咁令至到佢冇事，咁之後嚟講嗰個司機嚟講咧都好樂意，同埋佢啲朋友都好樂意，安裝車 cam， 一樣。最主要呢一個問題存在。 OK， 好，聽落都整體嚟講都似乎係即傾向係同意裝啦咁。同阿何志強你傾到呢度先。何志強咧，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啊，其實而家講緊的士業界咧，唔少嘅司機或者車行車主咧，都已經係自己裝咗個攝錄系統啦。啱啱講緊就係除咗話喺車隊要強制裝之外咧，係咪應該所有嘅的士都安裝呢個嘅中央雲端攝錄系統咧？咁頭先同阿何志強傾。那個好處之一咧，就係、是可能一啲監控或者有權力嘅人士先至攞到嗰條片啦，就唔係話任何人都可以喺嗰個嘅攝錄機嗰度隨意掹張卡出嚟就可以係拎到啦咁。嗱，頭先你都講到話一啲其他嘅地方咧，都係有強制要求的士係裝攝錄機嘅。政府方面有講到，譬如舉個例子，澳門啦、深圳啦、澳洲啦、加拿大啦、温哥華咧，都係有強制嘅呢一啲相關嘅要求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周伟业。 《呐喊》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这位当代中国文坛巨人的十四篇小说。以我所看，《狂人日记》是对礼教约束和社会的主流声音，针对小众意见和利益的边缘化，更加对二十世纪初腐败封建崇尚权威的迷信嚟一记当头棒喝，拥有划时代的重要性。而阿 Q 正传表面上是直线抽击所谓精神胜利的自我陶醉者，但实际上亦都是对层搭层人比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作出痛斥与批判。我们亦都可以将孔乙己套用在今日的情况里面，反映过度崇拜学历和看重打卡的沽名钓誉者，只懂得在内卷的竞赛里面向前冲往上爬，却忽略了知识应有的价值。 从鲁迅的文章可以理解到二十世纪初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民初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精神枷锁，从而体验到五四对于推翻传统与消极保守主义的坚持和傲意。中华文化固然有它的美德，但亦都唔见得引进西方思想就必然能够让当时中国所面对嘅难题迎刃而解。但系喺最困难嘅时候，就按社会问题发声发问，发文发光，呢个就系鲁迅先生对后人嘅忠告。 国家领导人曾引述鲁迅华盖集指，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在知识寻觅的路上，我们追求的不应该是单纯的优胜，而是不屈不挠地对学习的欲望和改变的盼望。把社会上存有的问题点出来、指出来，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中国的未来是建基于敢于寻找问题根源、冷静思考脉络的年轻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吶喊》，作者鲁迅，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